有一份忧，有一份喜，还有一份迷离。像一个梦，像一个谜，像神话一样美丽。轻轻的风，细细的雨，激起了爱的涟漪。只想你忘了自己，陶醉在爱河里。有一份忧，有一份喜，还有一份迷离。像一个梦，像一个谜，像神话一样美丽。轻轻的风，细细的雨，激起了爱的涟漪。只想你忘。